宏愿海外物业投资中心呈现的英国楼盘巡礼将会在宏愿移民位于香港沙厂工业大厦第五期的长期展销厅举行，向大家介绍英国不同的楼盘，快点打来6221-4438查询啦。买定楼去英国，宏愿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我们有长期展销厅，有专人为你代办 BNO5+1 移民海外投资卖楼或租楼一站式服务，为你解决所有疑难。买机票还有机会拎到优惠添，快点打来6221-4438找宋生了解详情啦。 有了移民疑难为你解这个节目了，今天就另外一位朋友上来了。 Hello， 大家好。 租就有少少私事要处理，今天不紧要，宋生。 一样的。 一样的，因为现在你打电话其实都是宋生接的了。首先大家知道，我想近来香港发生很多事，那些事我们不需要去讨论的。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要思考那个移民的问题。 没错。 最近有個消息很搞笑的，就話咧就有呢個中國的特工咧，要混入呢個香港的移民去中國。咁唔使驚啊，大佬！你總之你是香港人，你正正當當咧去英國而家就冇事嘅， 冇問題嘅， 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咧，現實上有很多事情咧要處理嘅。其中一樣嘢，我諗嘅都經典嘅啦，就最近有很多喺嗰邊嘅團體即係都反映啦，向英國反映啦，就個租樓嘅問題咧， 租樓真係好困擾。 都解決不到， 解決不到， 解決 唔單止租樓喎，台長 ，Airbnb 都頭痕喎。 點解啊？ 點解啊？因為我哋真係太多家庭落地啊。OK， 大家都要租 Airbnb 呢件事咧，就是、作為一個過渡嘅居停，係嘛？咁所以即係你諗下，每日有幾百人去嘅話，咁你每個人都唔係話住一兩日走噶嘛？係咪？每個 長住 唔係咯，住起碼住一個月兩個月噶嘛。咁所以即係霸住咗嗰啲 Airbnb 咧，佢就租唔到出嚟，即係嗰個轉流啊，唔得快。咁所以咧，我哋最近咧嗱，講翻個經驗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咧，最近我哋有啲朋友咧就過去呢個 Manchester，租到好外圍，租到去 Bolton。Bolton 都唔係，即係之前我哋都即係租都介紹過。Bolton 咧翻翻嚟 Manchester 市中心咧，大概都係20分鐘車程到啦。咁個價錢可以貴到咧，係差唔多接近係20,000蚊個月港紙，20,000多蚊。咁你再加埋税啊，加埋叽哩呱啦，咁你就即係都係一個負擔嚟嘅，係咪？咁原先咧喺年初嘅時候咧，呢啲地方大概都係租1,000多蚊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咧租到成2,000蚊，接近2,000蚊咧，都係一個負擔嚟嘅喎。咁而喺附近曼城附近周邊，你租樓咧都唔講曼城啦，即係如果係一個家庭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你要租呢啲 house 嚟住嘅話咧，佢唔理你兩房三房四房，一個 house 都係咁大㗎啦，係嘛？咁大概嚟講咧，最少啊都要係即係1,000-1,001起步。咁啊，熱門呢個城市咧，靠近市中心嗰啲咧，就相對亦都貴多100-200，貴多成10%。咁所以呢個咧，過往嚟講咧，租啦，或者係咧，我哋喺不同嘅渠道咧，都提醒大家，租定樓啊，你唔好諗住咧就過到就慢慢租，今時就唔同往日啦。咁啊，再加上一樣嘢，即係如果手頭上有少少鬆動嘅錢啦，啊，咁咧就最好就都能夠咧就係揾一個心儀嘅地方。買了先，甚至乎喂，我未想住出發喎。咁而家近期我哋都有啲朋友咧，佢都係咁樣，我未想住出發，出年先出發。咁我哋而家買定樓就收定租先。咁啊，將呢一年裏面嘅我收到呢個租金，我就揸住佢，我就出發嘅時候咧，我就夠呢一個咧係 afford 到咧，我即係第一年嗰、那個，起碼我選擇喺 Liverpool 好啊，定係 Manchester 好，定係 London 咧咁，我都要有一嚿，即係有一個租金喺度咧，就係幫我係即係第一年咧，即係初初到步嘅時候有啲嘅租金上嘅補貼啊咁樣，咁呢個值得考慮。 嗱，但係問題就係、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啦，你每個家庭係咪啊？佢有不同嘅經濟條件， 啱啱。 如果你話即係個條件好嘅，我諗其實好多都即係已神早準備咗㗎啦。但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如果你即係仍然即係afford 到嘅咧，我覺得係咪應該即係選擇倫敦以外，甚至比較遠少少嘅？你寧願就買一間 好過你走去貼近倫敦而租一個地方。 冇錯， 係嘛？ 係倫敦咧，如果比較其他城市嚟比較，即係我哋而家好中意咧，就將呢一個咧 London 同埋呢個 Manchester 作一個比較。咁當然，如果中間仲有一個城市叫做Birmingham，OK。咁如果你講英國中部，當然我哋都係講 Birmingham 噶啦，嚇、南部就係倫敦。如果倫敦租樓咧，$100咁計咧。咁如果去到 Manchester 咧，大概低20%。OK， 啲仲要唔係喺Tier 1，即係所謂松 one、松 two、松 three、松 four 呢啲地方。咁就少少題外話。咁有啲朋友咧，即係冇乜點去過英國咧，即係成日都聽人講就係、是、喂松 one 啊、松 two、松 three 到底係咩概念啊？咁其實就我初都唔知嘅。咁但係即係一了解接觸咗之後咧。就原來咧，呢、這個松 one、松 two、松 four 咧，就係話嗰個地鐵啊，嗰、那個環迴線咧，就去到嗰個地方咁，去到因為有不同嘅線路啦。咁地鐵唔到嘅地方咧，咁就 outside London 噶啦咁樣。咁但係縱使間 outside London 都好啦，咁你松 one 通即係松 five 同松 one 咧，就喺地鐵可以連接到嘅地方咁，咁就區分咗佢我哋松 five。 即係佢唔假設你揸車嘅， 冇錯啦。 你又要好似我哋香港，我搭地鐵 係啦， 去到幾遠係咪？要幾段時間嗰、那個就係嗰個松、 那個松 個區域嗰、那個概念嚟嘅。 咁就係呢個概念啦。咁當然啲松 one 咁就好明顯啦，我哋倫敦市中心啦嚇、西敏寺啊、唐人街呢啲就松 one 啦。系咪咁啊？远少少嘅，譬如到我哋香港人都熟悉嘅呢、這个大球场咁啊，即系呢个温布莱大球场，喺松 three、松 four 呢啲地方咁。咁但系个距离市中心远唔远咧？其实都唔太远嘅。咁离开咗呢五个地区，咁又点啊？咁其实坐火车连接翻上嚟伦敦咧，其实都好方便嘅咁样。咁但系咧，去到松 five 呢啲地方咧，你租$100楼咧，如果喺曼城嗰啲地方咧。咁大概咧就可以租大20%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可以考慮啊呢個 嚇。好啊，咁但係我諗而家好多人都即係開始發散啦，即係成個倫敦啦。咁我哋有幾多個地方選擇先啦？舉個例，譬如話我哋有利物浦啦，有伯明翰啦，有曼徹斯特啦， 嚇， 仲有其他地方可以遠到去，即係北再 北上啊 ，Newcastle 再北上啦 ，Glasgow 啊呢啲咁。 以你近排嘅接觸咧，而家即係個熱門喺邊度啊？ 熱門都是曼城，咁當然仍然有啲朋友咧，就係都喜歡喺倫敦，因為都大家都覺得咧，即係倫敦作為首都咧，佢嗰個機會係會多啲 ，OK， 咁事實都係嘅，咁佢揾工咧唔難嘅，咁喺英國，我哋英國嘅同事咧一路同我哋即係反映翻而家當時當地英國嘅情況咧，就係話喺倫敦 Tier 4 Tier 5咧呢啲地方咧，如果你租嘅地方或者係我哋過到去冇咩太多呢、這個即係唔係好高文化嚇，唔係做高層嘅話，如果你一般大家做藍領嘅咧，咁喺倫敦嚟講咧揾工都唔難嘅嚇，倉務員咁唔係有倉務員嘅工作，咁啊有喂水電工喎，咁就水電工嘅工作，呢、這個唔太難嘅。咁就而家英國嚟講咧，佢哋嗰個最低工資都講緊叫八磅銀。咁啊，8磅銀咧，咁你就都幾難揾請到人嘅。咁啊，多即係會多啲錢啊，咁樣。咁呢一個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OK， 咁好啦。咁啊，倫敦係咁。北部嘅城市，我哋都係以講呢個曼城為作為一個中心點啦。喺北部嚟講咧，係英國呢、這、一個即係內政部啊，英國呢、這個即係大臣就講咗咧，北部呢個經濟引擎發動咗之後咧，2015開車之後咧，咁就話北部咧就砰砰聲。咁啊，啲經濟專家咧即係預估未來嗰十年啊，嗰十年十五年咧，北部嗰個經濟咧將會咧係好犀利嘅，會起飛嘅。唔單止佢哋嗰個係房地產。咁如果房地產嚟講，過去一年嚟講咧，倫敦市嗰個升幅咧係單位數字嚇、有冇升咧？都有嘅。落單之後，因為嗰個供應量少啊，傳統落嚟英國嗰個樓宇嘅供應量都唔係多噶啦咁。咁佢嗰個升幅都係有嘅。咁但係咧，即係單位數字。咁但係咧，曼城呢啲地方咧一路靠北咧，咁佢就嗰個升幅咧係雙位數字 高 嘅、都係高嘅嚇。 嗱、咁你而家譬如話宏願佢手頭上有幾多盤咧，可以推介俾大家？ 倫敦市中心啦，咁啊熱門啦，你如果你要即係壓貨得到嘅話，咁其實嚟講，以我哋香港人呢個數字嚟講咧， 以荃灣區或者深水埗區一個即係六七百尺嘅單位，求其即係好求其都賣到八九百萬咁樣。咁如果揸住呢一個數字嚟講咧，喺倫敦 T1 咧都容易揾到樓嘅。咁但係如果千零萬嘅樓咧，即係百零磅嘅樓咧，咁喺倫敦咧都可以揾到嘅市中心 T1。 仲有而家 仲有嘅、啊、都有嘅。咁、如果你去到三四啊、四五啊咁，就大概四五百。即係港紙啦，四五百千起步，咁咧就係都會揾到啲幾好質素嘅新樓嘅。咁就嗱呢個倫敦啦。咁如果揸住呢嚿錢呢一個尺碼，咁喺伯明翰咁又平啲咯喎。啊，中部嘅城市伯明翰，咁呢個伯明翰呢個城市咧就係英國會銳意打最，佢係第二個經濟體啦嚇。金融中心啊，呢啲大銀行啊。就已經喺嗰度做總部啦，包括我哋香港嘅私資銀行啦咁。咁嚟講咧，就係話嗰度咧又低啲咯喎，啊，即係比較倫敦又低啲咯喎。咁好啦，再北上啲曼城，而家咧就大部分熱門嘅香港人都會選擇去曼城。咁啊，曼城嚟講都有唔錯嘅校區，咁啊出名嘅 sales 啊，咁呢個咧就校區就，我相信媽媽谷裏面啲人咧都識得教你點樣去揾學校嘅啦嗰度。OK， 咁啊，所以喺整個大曼切斯特。嚟講，包括 Bowden 啊，或者呢啲地方咧，係佢哋嗰個樓價咧係相對係穩定嘅。啊 ，Bowden 或者係 Manchester 嘅市中心，佢亦都比較咧倫敦係低20% 以上嘅。啊，咁如果同樣爭20%，咁你選擇啦，個地方大啲啊，亦或係捱貴租啦咁。咁啊，再其次嚟講就話去到呢個 Liverpool， 咁啊 Liverpool 咧利物浦咧就距離呢一個。曼城市中心咧，曼城市咧，都係大概一個鐘頭多啲嘅車程，咁啊，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咁佢亦都有火車連接。熟悉或者唔熟悉英國嘅朋友咧，都知道咧，英國嘅鐵路咧係歷史悠久嘅，係咪？咁當然冇我哋大陸咁樣，佢嗰啲發展啲高鐵 啊，冇， 佢又冇嘅。咁啊，即係傳統嘅鐵路。 不過佢而家搞緊啊， 佢而家搞緊嘅 HS2 佢都搞緊嘅。咁但係我哋都成日講話要講緊五年後、十年後啦。咁我哋唔知得。我哋強國咁啊，砰砰聲佢話起就起啦，而家都唔使諮詢，唔使成，咁啊英國人咧就按部就班，啊就慢慢嚟嚇 ，OK， 咁所以咧就冇得比較，咁但係佢哋嘅鐵路網都好完善嘅，咁雖然話係傳統嘅鐵路啦，咁但係嚟講咧佢哋都快嘅，半粒鐘佢哋去到呢個乜嘢啦咁，咁利物浦落到翻嚟倫敦都係講緊兩個鐘頭嘅火車，係嘛？咁當然但係有高鐵就更快啦，就縮短咗呢個情況咁樣，咁所以咧考慮呢啲地方，甚至乎有啲朋友咧就去到遠到去呢個 Glasgow 格拉斯哥 啊，格拉斯哥咁，咁格拉斯哥亦都其實咧佢我哋所認識嘅蘇格蘭咁啊，都係格拉斯哥啊，或者係 Edinburgh 啊咁樣，即係呢啲地方其實都相當多華人喺嗰度住嘅。佢個唐人街咧都算係英國裏邊第二個大嘅 Chinatown 嘅。咁所以我哋香港人過到去嘅話咧。我相信未來內政部估計有20-30萬香港人去到英國的話呢，我相信這個第三勢力呢都應該不容少少取、啊、 我經常都說的，因為你即多了香港人去，你自然會有一個即香港人的社區啦，譬如你賺食啊或者照顧啊 都方便的嘛，咁但係 互相照應這個很重要， 你想要落去有什麼即有什麼問題，你唔使第一樣嘢驚，你問一個你唔識嘅人，你可以問一個你識嘅人，佢未必答得到你，但係佢可以再幫你嘛。 冇錯。 嗱，咁而家以你觀察咧，邊個城市嘅香港人嗰、那個即係社區增長最快？ 都係曼城噶啦，因為多新鮮人入去啊嘛，多我哋香港人入去啊嘛，咁所以嗰個係即係無論喺支援上邊啊，或者係提供服務上邊啊。都是曼城一路慢慢輻射出去，這個是遠一點的北邊的地方。來跟我們查詢或者來我們即看樓盤的朋友呢，都有這些問題會問，喂宋先生，我英語是麻麻地的，事實上是的，以我們這些即50後、這些朋友仔，當年我們在香港時候的教育呢 不是那麼普及，那英語呢有很多朋友都不是說即係講得好流暢咁樣，咁但係我同大家講，即係1萬個放心。咁點解咧？咁因為我哋越嚟越多香港人過去嘅時候咧， 提供廣東話服務的公司咧，將會越嚟越多嘅。咁、過往佢哋湊呢啲國內大陸嘅同胞咧，佢哋都已經有普通話嘅服務。咁而家我哋香港人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廣東話服務咧越嚟越多。包括我哋自己公司咧，喺你幫襯我哋喺即係曼城買樓啊，或者喺英國居即係居庭啊咁樣，冇問題嘅。我哋喺嗰邊咧都有英國嘅同事咧。是廣東話服務， 廣東話服務， 廣東話服務嘅， 唔係鬼佬嚟 嘅，唔係鬼佬嚟嘅。咁當然啦， 仲有啊，你嗰度有啲咩問題，你可以翻翻嚟問我哋。 係啊，冇錯， 即係唔係話你豬仔。 係，你可以 WhatsApp 翻嚟。喂，宋生，你嗰日安排嗰、那個接機嗰、那個點解唔係華人嘅咁？嗱呢樣嘢咧，講多少少。咁我哋咧都即係希望能夠做到最好。咁貼心嘅服務啊，由你。辦 BNO 5+1 我哋幫你辦，你租樓我哋幫你辦，買樓我哋協助你揀樓 ，OK？ 律師我哋盡量咧就揾翻唐人嘅律師同你溝通，咁、但畢竟嗰個係英國啊嘛，係咪？咁啊英語國家嚟嘅咁，落地咁我一家四口去到冇人接機，我好頭暈嘅喎，啊帶住個細嘅一家大細。去英國旅行我就試過啫，去英國定居我真係唔知㗎嘛，係咪？仲要你俾一個陌生嘅地址，我去 Airbnb 嗰度我真係唔識路㗎，咁可唔可以有一個即係接機嘅服務啊？咁係有嘅，咁但係咧我都同大家講就係話咧，我哋接機服務係有嘅，不過。咁呢個係一個收費嘅服務嚟嘅，講明先。 係，你千祈唔好以為真係有得免費。 係，咁收費嘅服務咧，我亦都提醒大家，佢貴過 Uber 嘅。咁你話喂 Uber 收我十蚊，點解你收我$15啊？ 咁呢個人同你幫手啊，大佬。 係啦，冇錯。嗱，呢個咧我有解釋嘅，我哋即係都有好貼心貼地嘅即係收費嘅。我解釋翻俾你聽 ，Uber 咧佢係冇得等你，你嚟到就嚟，嚟唔到就拜拜啦咁。咁但係咧我哋就唔係嘅，咁我哋咧就係話你 land 咗之後咧。你可以 WhatsApp 佢，哇！我攞咗行李啦，我出到嚟啦咁樣。咁佢咧，英國啲機場係好咁樣嘅漸進式嘅啲收費。例如，即係你架車，你到咗啦，咁我哋泊架車入去停車場，咁佢就停車場咧漸進式收費嘅，停得越短時間就即係會一倍一倍咁升上去，咁啊以最慳嗰、那個即係停車費為主啦咁。咁亦都咧喺外國嚟講咧。嗰、那個 labour fee 係最貴嘅，個人工 charge 係最貴嘅咁。咁佢要擺低咗架車，跟住佢要接你，跟住舉牌啊台長咁樣，跟住咧仲有 Greg Hook 呢個名，唔會錯咯啩咁。咁嚟到接你嘅 ，OK。咁啊接咗你之後咧，就帶你上車，跟住送到你去。你有四五攪行李咁，我哋安排一個適當嘅大車俾你咁。咁就去到你住嘅地方。咁呢個收費，我話俾你聽，肯定貴過 Uber。肯定係 Uber， 咁你就即係有個貼心、放心嘅服務。咁亦都咁講啦，去到英國，我哋盡量安排華籍司機接你，華籍嘅司機接你。真係好抱歉，咁啊真係因為咧就實在都多人出發，咁安排唔到華籍司機嘅話咧，就大家多多包涵。是嘛，多得包含。咁但系你 WhatsApp 咧，我哋會照應住你嘅嚇、啊。你話喂，我兩句英文都唔識，咁冇辦法，我定係即係優先係配給一個華籍司機俾你。咁但係嚟講咧，即係如果你去 咁，但係你去到 Airbnb 嗰度要英文 㗎。嚇、啊，冇錯，係冇錯。咁所以咧就我哋盡量咁做啦。咁 Airbnb 你話喂，我上網都識訂啦，使乜你同我訂啊？咁係你上網都識訂，不有一啲。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就係、有陣時有啲嘢咧，去到一啲關口咧，你舉棋不定嘅時候咧，我就已經拍咗落，我租咗先啦。你就慢我一步啦，你就租唔到啦咁樣。所以呢一個咧係容許我話俾大家聽，我哋呢個收費咧係你係覺得係貼心，係抵俾我哋賺嘅。咁亦都即係咁講啦，台長成日都講就話：，喂，人哋上嚟諮詢你，冇戇居居唔收錢啊咁。咁我哋希望能夠盡量做到一樣嘢就係、是。不收錢我哋就不收錢，該收錢我哋收錢，係嘛？呢、這個服務，咁我都要即係英國嘅同事都要 生活嘅大佬，唔係佢唔係同你，佢唔係同你即係免費做噶嘛？佢喂佢嗰邊點搞啊？如果係咁樣， 係啊係啊，咁、所以嗰度咧就亦都要大家要習慣一樣嘢，就係話咧呢個叫 VAT， 好多 value added tax 係啦，咁佢就話喂咩 VAT 啊咁嗱，即係你英國你飲買罐可樂飲。你都要俾税嘅，買個漢堡包食你都要俾税嘅，即係呢、這個 即係10蚊一個漢堡包，咁啊加多2蚊啊，抵俾税咁樣，咁即係大家要習慣嘅。OK， 呢個習慣咧就我哋係因為我哋要處理英國嗰個係匯款嘅問題，咁啊英國嘅同事佢收我哋咧係要收 VAT 20%，咁所以嚟講咧抱歉，大家咧就要習慣呢個模式啦，咁樣加多20% 咧就係佢哋嘅税，咁唔係佢哋收嘅，啊佢哋要打税，佢哋收錢要俾税嘅，咁樣即係正如我當年第一次去美國咁，食完餐之後咧，人哋俾張單埋嚟咧100蚊，咁我哋好鋸啦，擺低都幾好招呼，擺低100蚊咁，跟住咧俾多5蚊咁，咁啊俾人掹住生尾喎，咁唔好添啲啦，俾 10% 都夠啦啩，原來唔夠嘅。原來都是不夠的，咁原來咧，佢哋美國嗰啲餐館習慣咗咧，嗰啲 waitress 咧係靠呢啲 tips 嘅，佢哋叫花禮係嘛，花禮嚟到生存嘅，加 10% 咧係規矩，加20% 咧係正常嘅，有時咧要俾到20-30咧呢啲服務費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去到英國人嘅生活咧，去到外國嘅生活咧，我哋開始慢慢去習慣呢方面嘅即係額外嘅使費，明明係120蚊呢一餐，點解要又要俾多啲少？ 總之你預鬆少少啦，你唔好睇到啲，即係唔好用一個即係永遠係最低嗰、那個、那個數去預，一定要用預鬆少少啦。好啊，嗱咁呢個接生服務咁，即係大家真係要考慮一下啦。咁嗱，另外就係而家雖然 Manchester 即係曼徹斯特係一個即係當 然熱門 啦，但係有啲咩即係可能便宜少少嘅，同埋你覺得喂個 potential 好大，將來好大嘅，你可以推薦俾大家咧。 嗱，我哋手頭上咧都有啲盤咧，就唔係直接喺 Manchester 嘅市中心。市中心的邊緣，我舉例嘅舉一個例子就係話喺譬如話喺奧脫福球場嘅旁邊啊，奧脫呢個即係而家曼城嘅一個新嘅地標叫 Media City， 咁 Media City 嘅旁邊爭一個 傳媒城啊， 傳媒城， 因為個 BBC 係搬咗嗰度噶啦， 係啦，咁就喺佢呢個地方有一個叫做嗱，佢有兩個郡啊，叫做一個叫做沙福沙佛嚇，另一個叫 Trafford 嚇，咁奧脫福嗰度就 Trafford 啦，沙福城大學咁嗰個就係沙福噶啦嚇，咁呢三個 council， 咁喺呢啲邊緣度租咧買咧，等於係咩咧？如果我哋尖沙咀或者中心點嘅話咧，咁我哋買荃灣，冇錯噶啦嚇，買美孚冇錯噶啦咁樣。咁呢啲地方咧，水漲船高。咁你曼徹斯特嘅市中心，咁啊傳統嚟講，咪 Dinsky 啊，或者係傳統嘅唐人街呢啲地方咧，係未來會好多，你會見到好多支咧，係一支支高樓大廈咧會落成，咁啊水漲船高。咁呢一啲樓咧，兩房嘅單位咧，都講緊咧去到咧25-30噶啦。有啲樓花都已經係好進取㗎啦，咁所以嚟講，如果喺呢啲邊邊啲嘅地方，佢又唔係好邊喎，係靠近住呢個市中心呢啲地方，爭兩三個呢啲車站，或者甚至乎5個車站嗰啲輕鐵啊，嗰啲輕軌，咁啊去到市中心咧，咁呢啲咧可以考慮值得投資。咁啊，阿租亦都提過啦 ，Bolton 呢個地方咧。啊！佢係發展緊嘅一個好熱門嘅一個地方嚟，咁啊揸車翻落嚟咧，都係講緊20分鐘嘅車程。嗱，呢啲地方咧係有 potential 嘅，咁啊呢啲潛質嘅，佢即係叫追落後啊，係嘛？仲要叫追落後，人哋賣緊100蚊嘅，佢都仲係賣緊80蚊嘅時候，點解我唔喺呢啲地方落搭咧？咁大家可以考慮呢啲地方咯。 好啊，嗱咁啊，有少少時間啦。而家譬如一般嚟講咧，走去去傾啊，或者諮詢嘅時候咧，佢哋提出即係去英國主要係咩問題？ 咁就我哋唔係太想講啦。咁啊，因為大家都係叫做苛政猛於虎啦，一句形容曬啦，係嘛？咁啊，近期呢啲低氣壓咧，壓到大家都透唔到氣。OK， 咁就早輪暑假出發咗好大班嘅朋友咧， 你見到機場排曬隊啦，但係排到 豬排 打曬成個係英國間打咗。 冇辦法咧，因為佢要帶小朋友過去開學啊嘛，係咪？呢一個係一個即係相對係一個熱潮，聖誕都係一個，因為 即係嚟緊大概係2-3個月之後有 兩三月又會嚟一波噶啦。咁因為上學期完成咗啦嘛，下學期佢咪過去嗰邊開學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咧，而家開始做辦呢個手續咧，係差唔多係時間。 但係佢哋而家遊，即係如果有仲有人遊，如果你遊嘅咩，即係邊一個位置度咧？ 猶豫呢就是 你一定要我用一句我啲朋友上嚟同我傾，好似用個 coaching 咁樣同佢傾偈。我上嚟講就係話，引用佛家有一句説話叫捨得，你唔捨唔會得㗎、啊。你今日仲留戀住 Hong Kong 呢個 comfort zone、啊、喂， 即係佢哋對英國即係感覺一個未知嘅環境，好多嘢都唔肯定係咪？所以就有呢種咁嘅。即系而家都啊，仲喺度 十五十六啊， 挣扎紧 咁。咁但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大家放心，真系放心。咁佢英国政府佢有陆陆续续有唔同嘅措施，我哋所了解到咧，有陆陆续续有唔同好多种嘅措施咧，系嚟配合香港人嘅、嗯，包括伦敦吓，咁、佢就话喂，我有个就业计划，系、嘛，协助香港人，我哋就嚟搵嘢做，唔使担心，咁系嘛。事实上佢真系足够有呢啲就业机会啊嘛。 我谂全世界冇 个 政府同你咁做嘅真系。 系啱啱啊？咁你因为香港人带钱嗱，即系亦都讲一句啦。你俾申請費俾咗 NHS， 基本上最重要嘅嗰關醫療嘅費用，你自己俾咗錢買咗啦，係嘛？咁英國政府仲有啲咩負擔呢？咁樣係嘛？你亦都提供咗六個月嘅經濟證明啊，我唔需要過嚟同你攤大手板嘅咁。咁仲有咩好擔心啊？英國政府尋日一路喺度建設緊，係等你嚟 join 入。你投入咗呢個市場嘅時候，就一路是幫緊英國政府提升緊佢嗰個國際地位，提升緊佢嗰個即係嗰個競爭力，係嘛？ 嗱，呢個互利㗎，即係冇話邊個益邊個， 冇錯，冇話邊個益邊個嘅，即係互相，即係你揾到一個好嘅新嘅 page，new page， 係咪？今日喺香港有咁嘅大壓力壓。壓抑唔住，最講一樣嘢就係最你講話著數嘅一樣嘢啦嚇咁。咁、小朋友過到英國，你享受到英國傳統嘅嗰種叫做英式嘅教育，係、咪？由僆仔我哋睇 Oliver 嗰個年代開始睇到英國嗰個傳統嘅教育咧，係我夠膽講，即係喺英式國家嚟講，喺英聯邦國家或者整個歐洲嚟講，佢都算係 number one 嘅啦，係、咪、啊？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即係為咗仔女嘅。即係讀書嘅前途，嗰個前途嚟講，咁你係值得投資嘅，係、嘛？咁你當然有啲朋友考慮到去到格拉斯哥呢啲地方，就蘇格蘭，咁佢就喂免費讀大學添，係嘛？去到免費讀大學，我哋唔好諗到咁長遠啦，咁係嘛？咁不由一個 step 開始，一個小朋友過到去，去到嘅時候咧，小朋友佢嗰個適應能力，嗰、那個英語嘅適應能力。佢係可以話俾你聽，快到不得了嘅。佢、只要成班小朋友一齊玩咧，佢好快就溝通到，佢好快就大家咧可以有個共通嘅語言，用一個英語咧互相交流嘅。到時你要同個小朋友學翻英語啊， 都要嘅，大家都要有咁嘅心理準備啦。即係英語，咁你去到嗰度，你都要識翻少少嘅， 係 嘛？就唔好即係頭先我哋介紹啲好典型香港嘅嘛，因為實在太貼身。即係你基本上你都唔好係假設你唔使適應個環境，係環境適應你。咁啊，全世界冇咁嘅，即係好少， 好少啊， 好少啊，但 係 你諗下，如果非洲嗰啲過去有咩呢啲巴斯拉過去嗰啲，喂，咁佢係要適應嗰度，但係 香港就 我哋嬌生慣養，我哋就個環境適應我哋。 冇錯，佢會創造一啲條件落去迎合你呢班香港人，因為佢預知道有幾十萬人嚟啊嘛。 係啊，都而家睇佢估今年都大概係即係呢五年之內大概二三萬嘅。 又話二三萬啲咩概念咧？成個美孚新村唔見曬人。 係啊。 系嘛？咁你深水埗走咗半日， 已經見，已經走咗成三萬幾啦，係嘛？即係佢講嗰度話，淨係去咗三萬幾啦。 咁你嗱嚟緊開學，你係會知道啦。 嗯， 係嘛？即係嗰啲學校幾多人有幾多人翻學，幾多有幾多空缺，咁你就知道咧嗰、那個實際數字係走咗幾多個家庭。 嗯， 一個家庭走三個人、四個人，咁你就大概可以計。 你用呢個正面嘅方法睇，即係話走咗咁多。如果你都過埋去，事實上嗰邊有好多同聲同氣嘅人同你一齊， 冇錯， 係咪？咁你再用呢一個咁嘅諗法去諗，而我亦都講咗好耐啦，即係我而家即係去有個願景就係咧，即係我哋希望去到譬如話嗰、那個香港人嗰個團體多咗嘅時候咧，我哋能夠做到一個網絡， 冇錯， 互相支援，係咪？譬如我哋而家已經開始啦，你落到去有。即係有人同你接機，係咪啊？跟住即係車你 B&B， 咁將來可能會提供更加多嘢，係嘛？ 嗱，呢個肯定啦，係嘛？即係去到大家都要生存嘅時候，咁我哋就揾一個機會，揾個機會服務翻大家啦，係嘛？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 早十年、二十年前出發的香港移民，見到咁多新的移民嚟的時候，喂，不如我呢檔生意頂咗俾你做啦，咁啊，我教你做啦，咁、都有呢啲有呢方面嘅嗰邊嘅朋友咧，係同我哋接洽，係嘛？喂，如果佢有做開飲食嘅經驗 ，OK， 我教你做呢個 takeaway。教你做 take away， 甚至乎我將我呢個餐廳我頂咗俾你，教你點做，點樣攞牌，點樣係通過呢個衞生牌，點樣攞消防牌，一站式啦。咁嚟到香港人係好團結㗎。 而家呢個時候就梗係團結啦，一定要團結啦，唔團結就好難揾食㗎啦。嗱咁你今日節目時間即係差唔多啦，咁好多謝宋生啦。咁但係有問題點問你啊？ 當然除了你熒光幕上面5489-1893呢個電話之外，我嗰個服務專線咧就6221-4438，6221-4438。咁喺我哋嘅 poster 裏面咧，大家都睇到啦。咁當然直線電話你可以打電話揾我哋啦，3703-6156。咁如果你唔得閒揾我哋嘅，你咪 WhatsApp 俾我咯，6221-4438。咁我哋樂意同大家服務嘅，能夠做到免費諮詢的，我哋盡量提供呢個做法。如果有少少服務費用要收的話咧，咁就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包涵。 唔使包涵嘅，應該大佬啊！真係你真係而家諗住真係老闆啊！真係我都講啊，喂，這個節目提供個免費嗰、那個即係諮詢都成幾個月，大佬係咪啊？咁但係而家因為嗰個需求太大啦，咁啊，我哋即係人手應付唔嚟。咁就應該有一啲，如果比較 公司同事，我哋由當初成立宏願到而家咧，公司同事我哋增加咗五個，增加咗五個，咁大家計計數啦，數咗手指，咁我哋嗰個費用係幾多啦？咁我哋亦都咧即係開咗一個叫做係showroom 啦，係嘛？咁話就話 showroom 啦，其實我哋多咗人手做嘢，我根本上我哋原有嘅嗰個 office 咧地方就唔夠大，唔夠用，咁所以咧我哋。是多了一個 showroom， 其實我們多了一個 office，所以呢即是樣樣都是需財的時候呢，需要大家支持的， 好，節目時間差不多，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